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入境。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11月尾嘅晚上11点到12点，又系我哋守灵夜话嘅时间啦。 喂，你好啊！ 哎，终于翻嚟啦，陈师兄。 我翻嚟啦。 你终于喺呢个台北冇穿冇烂咁翻嚟啦。 系啊，冇穿冇烂啊我。 OK， 咁啊喺你分享呢个台北之旅之前咧， 系 就先迎希交咗货先。 好。 成上集就同大家讲过啊，即系一啲关于香港一啲公家嘅度假村咧，就大家应该都客餐饱噶啦。 是 啊、有没有人真的因为这样就不再订那些地方住呢？那就不知道了、啊、希望大家又不用那么敏感的。是的，即是刚刚最近有个同事就说、啊、你是不是经常看到？我不是、啊、偶然、啊、跟着他就说、啊、为什么 我一次都见不到？我说见到就见到，见不到就见不到了。 你的同事很想见吗？ 跟着我心想，唉，乜你好想见咩？ 是的， 见来做什么啊？ 有什么好看呢？ 见到都没好东西、啊、所以我就即是我都很简单是咁依讲句啦，唉，见唔到就见唔到啦，见到 见唔到系一件福气嚟。 系啊，其实见唔到系福气嚟噶，见到咧就话俾你听系冇好事噶。 唔系、 啊、基本上就可能系会有啲问题喺当中噶。 当然啦。 不过啊，都系要交下货嘅，最即系已经系两个礼拜前嘅事咯。 系啊， 系啊，因为上一次大家听见系啊，盈希都最近又撞地啦， 撞撞地。 今次就移师到呢、這个楼梯啦。跟住又收到一個古仔翻嚟啦，咁 係真係特別多， 好衰㗎啲同事。我次我報備完話，我又撞鬼啦，跟住喺邊度見到咧？轉個頭佢哋又分享翻幾十年前咧，呢度又發生過啲咩事咧？ 即係好奇怪你啲同事咧，即係嗰啲講開又講嗰啲， 講開又講，掟下掟下越掟越多故事出嚟，跟住我心諗死啦！咁究竟呢個宿舍係咪真係咁多㗎？ 喂，即系咪即系话晒你间宿舍都叫做应该有啲宗教背景，会唔会揾个神父翻嚟即系洒下圣水咁啊？ 牧师 啊，牧师打下圣水咧，啊牧师都可以祝圣噶嘛？我记得 又讲起呢个题外话，几奇嘅因为佢哋定时定候有团契嘅， 系 咁，所以其实佢哋成日话唔系咧，中心好猛鬼嘅咧，我话冇咧，系好干净咧，咁佢哋都系唔信嘅，因为咧个礼拜团契都喺中心度搞嘅。就不在宿舍搞，变相就我就有啲怀疑，就系会唔会好似你所讲啊，捉性嘅问题咧？即系嗰度日日都啊，耶稣爱你，我爱耶稣咁样讲，即系日日咁样，即系个礼拜都有呢啲分享嘅时候，可能相对嚟讲平静。咁啊， 即系相对宿舍，因为就冇呢啲， 但系宿舍就冇搞呢啲嘢嘅，所以就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关系啦。 可能都有机会。 知啊，你都知道以前我哋做嘢嘅地方。即是你和我以前在那些地方做事的时候都是有信教的嘛，同事他们都自己会搞内里，即是可能吃饭时搞一个那些叫灵修啊， cell group 啊，团契啊，咁啊，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做事的时代那些地方是很平静的嘛， 很平安。 但是那些人经常说不是，是很什么的。我要重申一次，黄大仙区咧，点解会啲人话猛鬼？其实嗰度唔系猛鬼啊， 系 竹，尤其竹园区啊，啲人话好邪咁个地方，嗰度其实系犯煞啊，唔系猛鬼啊，同鬼冇关嘅其实， 啲人误会咗 系啊，同鬼冇关啊，系因为坐落嘅地点犯咗煞， 所以黃大仙都保你唔到噶， 即係我哋啲喺正黃大仙隔離都保唔住， 保唔住噶啊！會有啲心水不靈，有啲古怪嘢咧，就呢啲係同鬼冇乜關係噶，係個風水環境影響嘅。 咁即係唔關事啦。 係啦，咁啊冇解嗰啲就我都冇辦法啦， 即係解唔開 嘅。係啦，好交貨先。咁啊，話説咧就前兩個禮拜咧就又係啦，硬係次次都係翻呢個晏間到夜間咧就嚟。 次次都係翻晏先。 鑊都係嘅，嗰晚嘅。九点钟我仲好记得，即系已经订晒啲仔仔上床瞓觉噶啦。当然都仲有啲走漏眼噶啦，佢哋唔瞓就唔瞓噶啦，真系催佢唔涨啦，唔俾佢哋啦。咁啊，话说咧，嗰晚就攞住地拖桶啊，嗰扎嘢咧搬晒出嚟，就准备喺大厅度拖地嘅。 系。 咁其实个大厅咧，基本上就个设计就应该都同大家分享过噶啦。宿舍个大厅。右手边直行咧，就系到尾咧，就系呢个好长嘅走廊啦。 系。 咁啊，左手面咧就系呢一个楼梯，就系加一个正门口，就上去二楼嘅。 系。 咁今次事发地点咧，就唔再系呢一二楼走廊啦。 啊。 就喺个楼梯度啦。 喺个楼梯度。系啦。 咁以往咧，就交代一下个背景先。往常咧，就有一个仔仔咧，就系专同我拗气嘅。 系。 他就好鍾意呢就坐喺呢个大门口个地下嘅、啊。或者呢就会走上去嗰个楼梯间嘅。咁、那个楼梯呢其实就係、是有个转角位嘅。咁、那个转角位呢其实就有个城网嘅。即係话楼下都睇到楼上嘅。楼上又睇到楼下咁嘅。嗰、 嗯 那个转角位呢有陣时个仔仔都会企嗰度同我打招呼嘅、 啊。 真係人啊，我讲嘅係人嚟嘅。 即係 hello, 即係嗰啲弱智人士啊。咁啊，嗰晚咧就唔系咁嘅。嗰晚佢咧其实就坐咗喺呢一个正门口嗰度，同我拗气啊嘛。我去扫地啊嘛，佢又坐喺度阻住我咯。我系唔俾你扫啊，系要坐嗰度啊。 即系要同你同你斗。 系啦，如果我扯佢咧，佢就会嗌噶啦，佢就会扭计噶啦。所以咧，佢一系咁样咧，我就攞扫把咧咁啊，喐嚟喐去咧，好起身啦。唔起身就扫你噶啦，咁佢就会起身噶啦。啊，呢、這个呢招几有效。不过咧，嗰晚佢就坐咗喺嗰树啦。 系。 咁我就攞住地拖桶，攞只推出去嘅时候，就见到佢坐喺度噶啦。O K。咁我预咗，呢个衰仔又坐喺度同我作对啊嘛，咁。 系。 咁啊冇怀疑啦，咁啊摆低啦。咁啊，于是乎再行开啦，就攞入去洗衣房攞嘢。咁啊，再出翻嚟嘅时候咧，今次就唔同啦个情况。经过楼梯间，唔系，即系我喺楼梯底经过，咁就会望到上面嗰个转角位嘅、 嗯， 就喺个转角位上面咧，眼尾睄到样嘢， 即 就有个人啦、啊，一个 shape 咁啦吓，我睇唔清楚，因为眼角睄到啫，就企咗响树，就好似平时咧嗰个仔仔同我打招呼咁样样嘅情况啦，眼角睄到，其实就当下只系讲紧两三秒嘅时间。 嗯、 一睄到我就望翻正面望过去，冇咗人影。 哎呀， 乜都冇。如果系嗰个仔仔嘅话咧，我好肯定会听到脚步声嘅，因为佢个拖鞋好大声嘅， 即系嗰啲踏踏 系啦，上落楼梯都踏踏踏踏，一定听到嘅。 系 冇，系冇声嘅，即系佢冇上到去，亦都冇落到去，因为到我再望嘅时候，佢先至啱啱喺楼上二楼嗰度落紧嚟， 系 即系再落翻嚟。其实佢系。我入去洗衣房的时候咧，佢见到我走啊嘛，咁佢咪企起身上咗去咯。 系， 咁然后我系听到脚步声上去嘅、啊，到我翻转头嘅时候，眼尾睄到嘅咧就唔系佢嚟噶啦，肯定。 啊、 就到我去咁样正面望嘅时候，冇人之余，仲咁啱见到佢啱啱落紧嚟。 嗯，所以就更加好明显，系 啦，好明显嗰个就唔系佢嚟啦。 嗯， 咁然后点咧？我就于是乎。佢落咗嚟，其實行咗一半啫，見到我嘛，死翻上去，衰仔，咁我唔理佢啦，因為個焦點唔喺佢度啊嘛，咁我就嗱嗱聲，我就行過去樓梯嗰度，望下嗰個轉角位啦，真係冇人，再行上啲，亦都感覺唔到有任何啲咩異樣，總之就只係見到眼角見到睄一睄就見到有個人，企咗喺樹啦。 但是那个呢我不肯定是男定是女，老实讲，因为只是那两三秒钟，还有当我眼角睄到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没好东西，感觉上好像 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就嗱嗱声正面望过去，但一望就咦没了的。咁而当时我的同事其实在外面接近衫，在大厅里，我为免不想吓他们，我就望望两望，睇下有冇人望我先。如果冇，我先至行过去楼梯啦。咁我先至行过去楼梯嘅。佢哋冇遗意啊，只有我遗意啫。呢件事情 即净系得你见到嘅啫。如果系咁，咁你都，但系会唔会有机会系其他仔仔咧？其实嗰个时间或者那个时段， 有咁嘅可能，但系因为嗰条楼梯当时嘅使用系冇人用啊，一嚟冇人用，二嚟就那个仔仔由地下行翻上去的时候，我是见住佢上去先噶嘛，然后我先行去洗衣房噶嘛。个时序就是佢见我行去洗衣房，佢就于是乎就跟住就走咗上去。咁佢行得都算快嘅，所以我行到洗衣房之前，我都仲见到佢嘅身影，佢个背脊就是一路上咗去二楼。我是见住佢消失，我先至入到去洗衣房。咁但系到我翻转头望嘅时候，我就发觉，就系见到，即系我眼角见到佢呢样嘢嘅时候，又见到佢由系我见住佢个正面就系由上面咁样行翻落嚟啊嘛。咁就即系话根本我眼角睄到嗰样嘢就唔系佢嚟啦，直头都唔系人嚟添。所以我就咧死咯，发生咩事咧咁？但系我好记得就系当时印象中好似我左手边嗰间房咧，其实就做紧油漆工程嘅，即系又系动土啦。咁唔知道又有冇关系啦？已经，因为嗰段时间都动土动得几犀利嘅，即系呢度铲灰，嗰度又铲灰，咁喐嚟喐去啲嘢搬晒出嚟啊，又成啊。总之嗰段时间就又见到嘢啦，咁啊，但系即系都系啲唔系话好，其实你话系咪好恐怖又唔系嘅。即系冇先前七月节前嗰啲见到嗰啲咁 倒吊鬼 啦，系倒吊鬼咁望你又冇啦，佢唔系呢啲，似系咩咧？好似系佢幻化成一啲你住喺呢度嘅人，去示现俾你睇，我喺度啊，我喺度啊咁，好似系咁样挑战咯，似系。 即系佢纯粹话俾你听 ，I'm here，I'm here，I'm here。 系啊 ，I'm here，I'm here 咁咯，但系佢又冇话有咩特别嘅用意喺度， 即系佢又冇话，即系又唔会话有啲咩嘅 message 啊，或者又唔系话即系有啲乜嘢，即系有啲咩古灵精怪嘢会发生过啊？ 冇，相安无事，亦都冇。冇咩特別嘢發生過， 咁應該都似，如果聽到咁都似唔似係嗰啲，即係會係即係留咗喺度好耐嘅一啲地步靈嘅。 係啦，咁但係咧，就正正因為呢件事，我同個同事講過，個同事就好大膽咁，係啊，如果下次你見到你話俾我聽， 有 咁我又去望下先咁，佢唔怕嘅，呢個又唔怕嘅呢個同事，不過佢又同我分享咗另一個故事嘅， 啊點啊， 就話説咧，又係講翻起呢一個他哋成日認為中心有鬼嘅中心啦， 有鬼嘅中心，中心有鬼嘅中心， 其實冇噶，冇噶， 應該都係咯。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始終你哋，即係始終間中心亦都有宗教背景，點都應該有啲。 係因為佢都有提及，就係話其實見得最多嘅時候係動土，即係大裝修嗰陣時嗰一年啊，即係啱啱係2001年嘅事。我相信应该是最后一个故事了啩， 其实可能你间中心五大随时，突然间又有一个又同你又讲系， 呢次咧就同我嗰次见到嘅半身人咧，系有啲类近嘅，系咩事呢？话说就系我分享过啦，前几集就话有个神婆级嘅同事噶嘛，嗰阵时喺仲喺度做噶嘛，即系分享过话嗰、那个仔仔抽筋嗰件事咧，即系有个女社有抽筋嗰件事，佢就原来咧就咁样嘅。中心以前有个位置啦吓，其实就喺呢个走火通道门嘅隔篱有个角落位嘅。嗰、那个角落位咧就系、是平时都系坐仔仔喺度做训练嘅。咁佢就话咧嗰个同事咧，其实最经常见到一个蓝色全身的 我唔记得系男定系女啦。 系阿凡达。 系啦，似啦吓，不过系个人啦吓，就唔系阿凡达嘅样，系蓝色嘅，就坐咗喺嗰个位置做嘢嘅。 系， 即系好似人哋玩玩紧积木啊，佢又玩积木咁样，即系坐喺度。一系就唔做嘢，就咁坐喺度呆呆滞滞咁；一系咧就喺度玩紧一啲嘢，但系你睇唔到台面有啲咩噶。 系， 佢好似有啲动作喺度玩紧。 即系佢动作好似系 似玩紧，但系你唔知佢做紧乜啦。总之就一系就坐喺度发呆嘅。佢话永远成日都见到嗰个蓝色嗰个人咧，但系又唔敢埋去同佢讲：喂，散开啦，走开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系， 因为佢唔知道呢个人个来历啊、 嗯， 完全唔知点解佢要坐喺呢度啊。咁啊，就话都不下一次啦，成日都见到佢嘅、 嗯。 但系佢都话，其实嗰段期间咧，嗰一年其实好多怪嘢发生嘅，即系啲仔仔身上唔系抽筋，就系、是、可能入医院都几金下嗰啲。但系多数都系有惊无险嘅，最终都。 嗯，即系都、啊、即系叫做唔系话啲即系好大镬、好大镬嘅事啦。 系啦，系啦。 哇，咁都其实都几得，哇，都几得，其实都几吓人。其实一个蓝色嘅人， 我唔想见到啊！我话得啦，你话俾我听得噶，你呢个系十几年前嘅事情咧，真系，就算有地薄灵喺度，应该都唔会咁吓我啩咁。 唔系咯，蓝色、哦， 系啊，系一个蓝色嘅，但系佢就唔系完全实体，即系一个半透透咁样样嘅。但系我见嘅咧，嗰次见到个半身咧就白色，即系透明嘅，就唔系话好似呢个咁蓝色嘅。但是即是类似呢，就是说似乎是有些东西留守了在那里不愿意走、 嗯、 但是你没有办法解释到就是为什么，因为我到现在寻根究底都还没找到个因由、啊嗯、但是总之就是有个感觉上告诉我是有些斜斜地的感觉啦，即是、你说是不是一些很不幸的事情会发生，又不会，是即是只是说可能因为在当初我试过 做过一次这么多而已，就已经引起了周围的注意，于是乎就出事咯、 啊、这些东西就是这样的啦、啊、 所以有些东西叫做先聊者战，我明白 的，是的， 但是有阵时候都觉得为了帮手，即是可能做些东西的时候你没办法的， 但是有时就是你做，就是这些就 做多了， 做多了，即系你有时做多咗就系会即系惹到佢哋， 系啦， 唔喜欢。 跟住咧，另一个故事咧就喺二楼嘅。咁啊，话说就某一朝早，其实都系晏间嚟噶啦，不过喺发生喺朝头早嘅。咁啊，去攞口罩啦，先就喺地下嗰个士多房，我俗称即系走廊尽头嗰间啦。一入去就哇，好阴寒，救命！跟住攞完就 凉阵阵， 乜都唔知，乜都唔知，乜都睇唔到，乜都听唔到，咁就走啦。咁啊，因为冻啊嘛，咁啊，唔理佢啦，走啦。跟住上去啦，摆低啲嘢就开工啦。咁啊，做嘢啦。 系 咁啊，去到二楼最尽头左手面嗰间房啦。咁啊，派紧物嘅，一入去咧就嘣，都闷晒咗。 哇！真系吓， 我唔记得开灯啊！我因为我一入去我都未开灯啊。嘣咁，你当下吓一吓， 真系吓超死。 跟住呆咗几秒啦，点解呢？就系喺呢个门口，嗱，道门闩咗噶， 系啊， 有玻璃窗嘅，其实嗰度 系， 啊，从呢个玻璃窗嗰度咧，就见到一个头啦， 见到个头， 一个男人嚟嘅，咁啊，企喺度 ，hello。 Hello， 好点像啊！即系佢喺度同你喺度 say hi。 呢个系好似系一个礼拜前嘅事嚟嘅。 哇！啲但系嗰只窗嘅出边系边度嚟噶？ 走廊 吓， 光灯光火慢嘅走廊 吓。 Hello， 跟住就消失咗啦，凭空消失啦，又系。 系，即突然间消失。 跟住我心谂，你条友仔做咩特登打三万我都唔满意，我同我 say hello 咧咁。好惊啊！突然间 佢 Fanny 啫，即系佢都系想话俾你 I'm here 啫。佢纯粹想通知你我喺度。 系啦，咁佢其实好模糊嘅，嗰、那个样子就总之有得个人头啦， 系， 同埋一只手啦， 系， 但系就唔系好清楚，朦朦胧胧咁，但系应该唔系嗰次嗰个男人嚟嘅， 即系你 sure 唔系同 唔系另一个人嚟嘅， 其實都咁啱嘅啫。 其實佢路過嘅同， 係啊，我路過啦，咁我話算啦，唉，路過路過路過啦，咁 佢行過同， 跟住就開翻道門咪算咯，咁 應該係鬼佬嚟嘅，咁鬼友善， 唔係喎，唔似喎個樣， 係嘛？ 唔似唔似。 但是如果刚才听你这样说，刚才如果你说、啊、被我撞正，如果你这样都真的挺惊吓，我都嘣， 突然间吓一吓的，因为他突然间嘣嘛，即是虽然我都知道那间房大风，其实那间房很通风的，所以那个门久不久都会这样的、 哦、 但是我就黑仔的，我是踏入去第一步的，刚刚好道门在我身后面可以闩埋的，是刚刚好那种距离的，即是话佢拍埋嘅时候，嗰阵风都仲发紧我后尾枕，嘣！跟住，唉，一望转头冇嘢系嘛咁， 就真系几惊嘅。 即系我就喺黑暗嘅地方，佢就企喺光明嘅地方同我 say hello 嘅时候，你谂下几难受嗰种感觉， 同埋调转咗， 几惊吓？ 点解咁调？ 明明你系 Greg 嚟嘅，我系人，点解会咁咧？ 点解只 Greg 会系一个咁光？ 所以。有些嘢好难解释，就系啲人成日话唔系夜妈妈先见到鬼， 唔 系唔 系噶， 日光日白都一样见到噶。 即系你估佢唔到， 睇你好唔好彩嘅咋。 即系其实我真系好信一样嘢，就系睇你当时当下你嗰、那个即系时运高低系咪真系，即系其实都几影响你见唔见到鬼。 系冇错冇错，不过我都好肯定嘅呢排，因为我一嚟比较攰啲个人， 系 即系精神唔够，咁加上就都是那句啦，之前做了一些自己都知道做了一些事令到引起了这里的事的注意，那没办法啦。 都是那句啦，你做多了啦。 但是说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是没什么恶意那算啦，见到就算啦。 不是路过不是有时都说啦，即是有时路过没有他路过。 是啦，只怪自己黑仔咯，不是这样。 是所以刚才就是成返刚才我们一开波讲那句咯，即是见不到其实是一件福气来的。 即是可能你会觉得会不是迎戏这么恐怖，你还在那里嬉笑怒骂，不是的。即是这件事在当下你会觉得很惊吓，而家事后去看回件事，你就会觉得其实他都是 say 个 hi 啫。 是啊，他又没搞你。 是啊，他没搞我的，他纯粹 say 个 hi 之后我没见过他的了那天。 是。 我真的没见过他的。纯粹他 say 个 hello， 那我就当没事发生了。 是啊，算了，是啊，即有时就是这样，即见到。即見到佢，其實佢就算你見到佢都好啦，即係咁好彩地，你真係見到佢、你唔搞佢，其實你亦都冇任何即回應嘅，你唔會同佢交感嘅。其實你基本上你都唔 冇冇冇冇，我唔會同佢交感，我唔會問佢你做乜嘢啊咁。 你去邊啊？ 我去邊啊？咁我 今晚 捉緊 你 啊！我要食個面啊！咁我唔會嘅，因為知啊嘛，知規矩啊嘛，有啲嘢係佢唔只要唔好搞我啲仔仔就得啦。我就是心想就是你在这里住没问题，即是大家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大家和平相处。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不要因为他留在这里令到我的仔仔有什么事干、 啊。 因为据我所知就是因为听回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就会怕、某程度都怕、即是以往都试过嘛。现在这排这样做一些小型的工程的时候，会不会说又有事干，就是这样是担心的，的确、 一定会的。即你即说真的，他们你的仔仔女女无辜的嘛，说真的。如果不是，即我想即始终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总会有他们存在的。即我经常觉得即去到哪里都好，就算你即你屋企又好，或者即系对唔住我咁讲，屋企又好咩都好，即一定有嘅。只不过就系你见唔见到佢，或者你感唔 佢有咩事干要留喺度嘅啫。纯粹系，如果话过客咁，咪斟杯茶俾你都悭我，唔好搞啦咁。 唔好搞咁多嘢，真系讲真系啊。 有咩同观音娘娘讲，唔好同我讲咯。 我帮唔到你， 系啊，我帮唔到啊。即系有啲嘢你都知噶啦。 系啊。 即是经历过呢排呢两个礼拜喺呢两次嘅事件，都会觉得有阵时都几分离嘅。即係你会变相越嚟越想去探求，就係究竟呢度发生过啲咩事呢咁。 但你听你咁、即以往咁耐以嚟啦，即係听你分享咗咁多次你个做嘢地方嗰个地点呢，即係不约而同地都搜搜埋埋。都好多個了、 啊啊、 其實已經 啊，講起呢家嘢咧，我突然間醒起啦，有一日停電嘅，朝早停電嘅，咁啊又係宿舍嗰度咧，因為停曬電啊嘛，冇電， 非哩浪漫， 非哩浪漫。 去到去到十一二点嘅时候，朝头早十一二点嘅时候咧，基本上连嗰啲后备灯咧，即系啲走火灯咧，全部都冇电啦，已经 系， 即系啲后备电都冇埋啊，停晒啊，真系黑晒噶。你唔好以为大日头会好容易有阳光入到嚟，唔系嘅，因为个走廊始终两边系房啊，啲窗唔 系 好射到阳光入嚟，黑掹掹去到尽头嗰度。跟住有个同事咁啱行喺，又系同我一齐去宿舍攞嘢。 系 我啊八婆嘅，嗰日我八婆嘅，总之就系做八婆啦吓。 不嬲都八婆。 咁咁啊，走去望下，啊有啲嘢，系有啲嘢，系有啲嘢咁啊，啊咁啊，跟住个同事突然间八婆过我啦，都系八婆问我点啊，有冇嘢啊，有冇唔妥啊咁啊？ 喺喺当下喺嗰个位置度， 我大大声讲一句，有啊，有。 你哋有啲过分喎，当下你当下喺佢面前咁话俾佢听，我见到咁样。 我见唔到嘢，系 feel 到嘢，即系又系头先嗰句啦，就系、是、走廊尽头嗰间士多房， 系 咁就系、是、系感觉到有啲唔好嘅嘢留咗喺度， 系、 因为黑啊嘛，又冇窗，又咁啱冇灯， 嗱你啲系 乜都冇， 你啲系好挑衅性啊，我俾你听。 啊系啊，咁我咪八婆咯，咁最初我走去。我冇行过去嘅，我只系远处望一望啫、 嗯。 但系已经感觉到有股杀气咁，好似 冲紧埋， 系啦，冲紧埋嚟，咁啊知啦，系有嘢嘅。之后再过去嘅时候，咁啱同事又跟我喺后面行过去嘅时候咧，佢又八婆问我啊嘛，咁我咪望一望，又话有啊，仲喺度。 即系你两 条有咁，我要大大 你即系两条友真系好过分。 不过咁讲，千祈唔好学。真系唔好学呢啲嘢， 系啊，即系呢啲反面教材，千祈唔好学。系啊，因为即系你摆明即系挑衅。 因为当下我虽然挑衅，不过我行好老远，同埋都知道佢唔会离开嘅，佢唔会喐动，咁所以我就由佢啦咁啊。 但系都系唔好啦， 唔好俾佢知啦。其实 系啊，你即系我系见到宁愿停。 其实我做呢样嘢系好容易俾佢知噶， 系 啊，好危险嘅。不过又好彩咧，佢又冇喎。 啊！佢有冇即系有冇现身？ 冇喐，冇现身。 系， 我就 feel 到佢有嘢留咗喺度，不过系吓，即系咁咯。 系啦， 所以故事教训大家，鬼唔系咁好睇嘅咋。 系啊，你唔好谂住就系啊，我想撞下。 唔好拗鬼睇啊，要拗眼睇啦。 系啦、自己去戏院睇戏啦，不如。 好，下次翻嚟继续讲下呢个台北之旅咯。 好啊。 想听补习老师同你分享教学上、生活上嘅趣事？ 想听我哋同各位同学嘅时事私语？ 咁你就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我系卡空， 我系 Annabelle。 逢星期五晚九至十 ，IBHK 一台，我哋同你一齐说说私语。 星期二、星期五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Andy 猛虎电台私人空间，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有记。 逢星期六晚十一至十二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翻来到， 唉，翻来啦， 翻来到， 翻来啦，好啦，咁啊。讲完我交完货啦，半个小时咁就过咗去啦，真系、啊、 真系快， 真系癫嘅，真系。 咪咯， 证明嗰、那个 hello hello 嗰个几开心啫、 啊。我谂起以前，我谂起以前嗰个电视个教讲嗰、那个嗰、那个 train 即系个 trainer 咧，记唔记得？我哋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咧，咪、 啊、 有个英文嘅，我哋就系要睇嗰啲教电视。 系啊系啊， 英文嗰、那个。英文教英文小學嗰時咧， 哦， 咪有佢有一段有啲僆仔咪就 hello hello， 好驚！ 我成日都覺得係一套鬼，我覺得個 trailer 好 鬼故嚟 嘅，我覺得有鬼故嚟 嘅。我記得啦，跳下跳下噶嘛，啲仔仲要係 hello hello 咁 不斷喺度， 好恐怖啊！ 跟住之後成班就最後係跳下跳下 hello hello， 抄天線得得 B 嘅肯定， 我覺得都係， 係啊， 應該係同天線得得 B 應該扯上關係， 一樣咁低能，係。咁啊，讲下呢个台北啦，计呢个低能之后吓， 系我翻来啦。 台北之旅，你今次交到货吓， 系啊，影到啲嘢翻嚟， 做影就影唔到啲咩灵异嘢噶啦，不过就见就见到啲嘢啦， 系啊，都影咗好多嘢翻，即系有啲啦。 有张相就直头同灵异冇关啦，我就觉得系另一样嘢嚟嘅，系啦。咁啊，一阵同大家分享下啦。 好啊。好嚟， 好咁啊！台北之旅你去咗边几段地方啊？今次、啊、 今日咧就啱啱翻住香港两日啦，都唔系好适应，因为嗰四日真系太舒服，我已经去到 风和日丽，算唔算？ 风和日丽、啊，即系我头两日系基本上四日都阴天嘅，其实我系， 即系有雨。 我头两日都落雨落得好劲，唔系落得好劲，系即系毛细雨咯，成个天气都系。我由落机第一日落机。開始就已經是毛細雨、去到第二日我即係去到我重點嘅地，即係重點嘅旅遊區去參觀同埋去即係嘗試下嘅時候，嘗試去睇下嘢嘅時候咧，就更加凍，同埋係更加之即係毛細雨得好緊要，即係更加陰天啊咁樣。 即係好似蔡琴嗰首歌話齋啦。 美国 下一阵细雨 够听听好啦，留翻怀想曲 灵异版嚟嘅系啦。 OK， 留翻怀想曲。 OK， 系啦。咁跟今次就即系其实真系冇乜地，我其实冇 plan， 其实真系冇 plan 去边嘅。咁啊，纯粹真系 随意门， 随意门，即系突然间即系瞓醒就谂到去边 啊，去边就去边啦。 即系除咗即系讲下讲少少旅游嘢先，冇讲咁多灵异嘢住， 轻松少少先系啦。一阵慢慢入戏咗。 我为咗今次嘅旅行咧，唯一一次因为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嘅， 系 就系为咗一套电影，我就去咗个地方。诶，有冇人知系咩咧？估下。 有周慧敏 系， 跟住唔记得啦。 系啦，咁咧去咗。即係為咗我聽日睇完呢個《等一個人咖啡》呢個， 係咪九把刀嘅作品嚟嘅？ 係啊係啊， 點解咧？呢個《等一個人咖啡》咧，基本上就我好有印象嘅一套台灣電視劇啦，算係偶像劇啦，叫做《愛情兩好三壞》。 係， 其實我睇過， 係 追過添。 啊，追過添啊！係，你哋竟然追偶像 劇？呢套電視劇咧，裡面有講一樣，有一間嘢叫做等一個人咖啡嘅，其實 係 已經係好耐以前嘅2007年嘅事嚟嘅啦。呢個電視劇， 但本書都好耐啦。佢呢套小説應該係零四年嘅出嘅， okay, 應該某程度上啲拉更啦嚇。咁啊，於是乎就知道當今次再去 sell 呢樣嘢等一個人咖啡嘅時候，關於阿不斯呢、這個。這個怪的咖啡師啦，是我是很有印象的，因為套電視劇就是有這一樣東西嘛。 OK， 咁跟住去咗呢個地方啦，即係都幾難揾嘅其實，因為佢又唔近，即係唔近一啲捷運站啦。 係， 佢係要即係要去到捷運站又再轉車啊，再轉公，即係再轉巴士去啊咁。係，咁啊揾咗佢，咁啊終於去到個即係咁啱，可能熱潮過去啦，唔太多人啦，太開心，即係人唔太多，咁我一去到 去朝聖。 去朝聖， 最緊要人少， 人少，即係同埋我係揀平日去咯，我專登即係呢段時間。 有冇特登飲一杯咖啡？ 有，飲咗杯，飲杯一個叫做一個唔係阿不斯嘅特調啊， 哦，对唔住，应该好广东话好好难，好奇怪咁啊！ 即系特别调制啦。 系啦，咁点样特别调咧？就 好似粗口。 点样特别调制咧？咁咧就系咧，其实就系佢教我饮咧，就系佢有几杯嘢咧。如果大家有机会，我摆喺 fan page 俾大家睇。咁咧就系有几杯嘢，系啲例如有黑糖浆啦，有朱古力浆啦，跟住有应该系奶啦，跟另外零零碎碎有啱嘢，即系有一杯咧系盐嚟嘅。 饮咖啡落 系啦，点解咧？跟住佢就教，佢又好 nice 嘅，即系佢哋会教埋你啊点样饮。跟住佢就即系嗰三，另外除咗盐以外啦，嗰三样嘢就即系求即系。 都是大老嘢啦， 系大老嘢就凭你自己口味啦，你中意落几多落几多啦，系啦。咁咧佢教我饮嘅时候就系佢话攞只手指撩一即系饮少少盐，跟住喺个杯边度咁样即系沾啲盐上去，然之后再饮。 O K， 系佢教我饮法。 风味与别不同啊！ 好奇怪嘅，即系佢又饮落，即系如果我就咁饮咧，其实同一杯咖啡冇乜分别嘅。但系咧，即系沾咗啲盐落去咧。啊，嗰種即係佢，即原本係可能唔飲咖啡嘅人，你會覺得佢啊嗰只咖啡好似比較苦啊，即係有啲苦味，啲苦味係比較重啲嘅。係。咁但係後即係飲咗啲鹽之後咧，苦味反而冇，反而鹹。 O K。好。係 唔知點解特別鹹咯？但其實我唔係飲好多嘅啫，即係飲落去個。 令到佢嗰、那個，但係明明攞好多糖啊甜嘅嘢噶嘛。 係啊，你有 即 係 焦糖又朱古力，仲唔係一啲甜偏甜嘅嘢？ 係啊，但係唔知點解落完之後都係鹹。咁、 okay. 個口感係有啲啊幾幾得意， 幾神奇嘅嚇。 跟住就懶係文藝書生咁，我攬住本書啦，跟住之後切咗 hit 啦，喺度食個芝士蛋， 一百毛啊嗰本。 我有諗過 魏文清喺度 掛事話，我真係嗰日喺唔知點解，我喺間台北嘅旅店入面咧，我見到個雜誌架上面係有一本一百毛喺度嘅。 啊，真係有㗎， 係啊， 已經進軍台灣啦咁。 係啊，但係本一百毛究竟但係應該係即係再做一兩個月前嘅啲。係 因為你都明白啦，台灣都係啫，台灣嘅書嚟到香港有時都半個月啦，超過。 唔知係咪一百毛已經發展到去台灣啦？ 可能係啦。 咁但係我有諗過，其實應該係啲旅客啲旅客咧放低咗喺度。 O K， 係。 係啦，唔爭再放咗喺度啦咁樣。咁去完呢個咖啡店之後，我就去。咗今次即系啊，翻翻嚟正题，去翻呢、這个即系去翻呢个我最想要去嘅地方。 系 咁啊，我去咗一个两次去。我 其实你个原意未必系做呢样嘢噶嘛。 其实我有谂过嘅， 系 即系我初谂嘅时候咧，就谂住啊，不算啦，我都系谂住去嗰度即系 平常心去 relax。 系啊，即系其实我想买嘅，我想买茶叶，即系其实我就想去。 哦 ，OK， 系因为 即系都系有目的嘅，其实只系话。咁啱諗到就不如搭單做埋啦。 因為其實間咖啡店喺木山，咁我要去個 地方就喺附近啫。 係行地係咯，出翻去搭，其實咁啱又有巴士直接去到添喺附近。咁所以就啊，不如順個路，咁我就又上去啦。咁樣係啦，即係咁啊，那個地方係咩咧？咁我就去咗一個即係台北一個比較都好著名嘅一個旅遊景點，就係木山，就係、是、貓空。 貓空 係啦、 okay ， 木山嘅貓空。咁啊～喺邊嘅咧？其實就喺呢個咧，大家如果有搭捷運嘅話咧，就應該去呢個貓空咧。其實就喺呢個動物園站啊，木山線嘅動物園站係啦。咁咧去到動物園站隔離就已經係有個貓空纜車，就可以直接上，即、就、係、是、有纜車上貓空嘅係啦。咁冇，其實我又冇專登話上到去有啲咩做，我真係想有純粹想去買茶葉嘅啫。其實係同埋想去即係行下咁樣，諗住即係上山。即系好似个环境 OK nice 咁啊！我去过两次，其实我去过猫空去咗两次，两次都系自己去，我都系咁啱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嘅时候就自己上咗去猫空。咁啊，猫空其实就其实冇乜好，你话有啲好特别嘅嘢就真系冇嘅，即系除咗系佢出名 有 弯 多路窄咯， 系啊，特别多套弯 好多弯路喎。系啊，而家我睇翻呢个這個地圖來說是啊， 好 多彎路 是啊。咁咧就咁咧咁啱咧，我去嘅第二，其實我去啲去貓空嗰次係第二日，係我最即落應該天氣最差嘅一日嚟嘅，即我四日嘅旅程入邊。咁就上到去啦，毛細雨啦，跟住就又大風啦，又凍啦，跟住又大霧啦，咁樣乜都齊啦。咁啊，基本上佢大霧，佢又大霧得嚟，又唔係完全遮曬啲景嘅。即係如果有 有機會俾翻啲相大家睇到啲集出嘅時候，咁我就即係見到嗰啲霧嘅時候咧，其實係即係一層霧啊，啲霧啊咁樣遮住，咁樣又唔大又唔好大嘅咁樣，咁啊上到去，咁啊其實就誒、欸、當時遊客唔多，嗰時我係應該下晝三點零鐘應該， 即係其實都係火旺最勁嘅時候啦。 是啊， 即是我哋俗称太阳最猛烈嘅嗰啲时段啦。 是啊，三点零钟系啦，都算猛烈嘅应该。Okay, 其实，但系就好可惜嗰日系 落雨啦， 落雨兼阴天，系完全冇太阳。咁啊又冻啦，咁样又湿啦，咁啊毛毛细雨。咁啊一路行，咁啊其实我就谂行到上去咧，咁啊上去梗系食嘢先，好肚饿。系，即系虽然饮咗杯咖啡，但系都肚饿，食咗个棘啫嘛，我都系。咁跟住上到去就食嘢啦，食完嘢就跟住一路行。咁咧我就一路向住猫空有个好出名嘅一个地方叫天恩宫。 系 啱啱讲，即系我哋先咪前讲，咪后讲过就系、是、天恩宫。咁我啊谂住去天，即系其实天恩宫最出名系啲鲜奶馒头啊，嗰啲乜咚咚咚咚咁样。咁啊咁啊一路行啦咁样。咁其实我第一次嚟嘅时候咧，我都冇好特别留意嗰段路有啲咩嘅。系啦，咁啊，真系纯粹就真系行，咁啊喺度行嘅啫。今次毛毛细雨，我冇带遮，唔系冇带遮，我有带遮，不过唔想攞遮，就拿住即系带着住件风褛咁样就行嘅时候咧，慢慢行嘅时候咧，因为即系始终落雨又惊屎啦，咁啊一路行嘅时候，我先发现原来有咁多奇怪嘢嘅喎，呢度 系 咁啊。首先行咗第一个一路行嘅时候咧，咁啊。沿途其實應該冇乜遊客行翻轉頭，即係冇乜遊客行，因為其實嗰個落雨，其實遊客已經唔多了。 或者我咁樣形容啦，而家睇地圖咧、基本上呢個天恩宮嘅兩邊啦、啊、都係一個呈九十度嘅彎角嚟嘅，原來 係啊， 好彎喎啲路。 係啊係啊，有時我去呢兩次，其實我去嗰兩次其實都爭啲車係直情喺呢嘅。旁邊呢， 即是說某程度上他都是特登起在這裡來鎮住這兩個死亡彎角的，其實 是啊，這樣 啦。 咁一路行的時候呢，我就即係望下啲景啦，咁啊周圍望的時候，我發現原來有兩個好大的墳頭喺度。 係。 咁啊兩個應該是兩個唔同的姓氏嚟嘅。咁啊墳頭大到呢，係我覺得是一個豪宅嚟嘅應該。 你會以為佢係？你会以为上面是不是有人起了别墅呢？是 啊，后花 园。因为香港不兴的。 是啊。 其实如果你有去、香港都有的，不过不多。那你可以、建议大家去这个、香港岛那边的坟场，有机会找到的。我不记得是哪一个了，总之就、香港仔有机会找到的、啊、香港仔那边。 是真的大。 真是一个大家族的墓园，他们就会起到好像一座宫殿那么夸张。 好夸张。 或者一间别墅那么。 即系佢系，我觉得佢有应该有前堂同后院咁啲位置啦，咁样咁啊好大。咁啊我望上去嘅时候咧，其实我真系觉得好壮观啦，嗰下第一下话哇咁样啦，即系我估，我深信应该好有钱呢个家族。咁如果唔系冇理由起到咁大个。 但系另一方面亦都会见到就系、是，其实而家咁样佢猫空发展咗之后，某程度上即系呢度以前系风水龙脉嘅地方啦。 应该， 但系而家起咗咁多嘢嘅，基本上都已经断晒噶咯。 应该系啊，都应该都，我估应该都有机会破坏咗噶啦。 O K， 咁我同埋其实佢你话我同埋都唔系有，我估应该有即系清明时节啊，或者系春秋二祭嘅时候都会有人上嚟拜嘅，因为我见到佢附近应该系有手，即系见到个墓穴附近系有收拾过嘅。 嗯， 咁所以我估计都应该都仲佢啲后人都仲有上， 都会嚟翻嚟拜嘅。 系啊，咁、样咁所以都见到。都有執過下啦。咁原路一路行嘅時候咧，其實、如果大家有去過貓空就會知道，其實原路咧都會有啲鋪，有啲店鋪，但係好零索嘅，即係佢 係 即係佢係啲即係行下有一間行下， 即係啲個體户自己喺路邊度擺 檔啦，係啦。咁啊去到一路行緊去入天恩宮嘅時候咧，咁咧以前大家有留意嘅話咧，其實以前有一間咧燒烤店㗎。 嗯， 系啦，即系食串烧，有个而家仲有喺度，应该嗰间铺应该荒废咗，应该我估已经即系冇做啦，已经结咗业。咁见到嗰间店入边咧，咁啊，其实佢锁咗铁闸，我冇行上去啦，亦都冇行。咁佢附近咧，其实佢好奇怪嘅，全部咧啲铺头都系喺山边，喺山坡边嘅，即系喺晒山坡边度起嘅。咁啊，跟住见我喺行到去烧烤店。 的附近呢就开始觉得有些奇怪了。那么有些奇怪那种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去到第一件事的感觉就是好像很多人。 好多人 是啊，但沿路是没有人的，只有我一个而已。 是 即其实 我眼见前和后是只有我一个而已。 没事，什么都没 有。没有、嗯、即我零索地有些游客可能有些游客走进去，有些游客走进出来。 但那些都不是什么啦，你都会见到是个人啦，你没理由有个局促感的。 是啊，跟着去到，而且那个很空，一个空，即其实虽然你说虽然很多树或者是很多草，但是其实你说但是都是空旷的嘛，其实都不是一个密室来的嘛。咁跟住我去到第一啲，突然觉得咁好似好多人嘅感觉啦。跟住佢隔篱喺佢个小黑店嘅隔篱咧，佢喺路边咧，其实有一个搭咗嘅，我估系货仓定系乜嘢嘅地方。咁咧嗰度应该我唔知而家做乜用，其实系好残旧嘅一个地方。咁啊有啲，我估系摆货，我估以前系摆货嘅地方嚟嘅。咁啊去到见到嗰个位嘅时候咧。我就眼又是类似那些突然间很快速的 望一 望，望一望，我望到有个人站在那里，是的，看到个人有个人影站在那里，我就想了很久，我跟着我其实是我走 那个位置，其实是人到不到到呢，你觉得 到 到 到 的， 到到的，是的，一个真的很即是一个荒废了的 area， 只是一个货仓荒废了的， 是的，即是你看到一些铁盘啦，跟住有个有间好像我估计是一个货仓的 size， 很小间的地方，我估计以前摆货的地方来，定是即 居住的地方，我不知道，因为都其实有人住的猫空。咁上到去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我行下下，跟住我企在那里，即是我突然间企在那里，一直想想。我是不是看到东西呢，这样 你都怀疑了， 是的，我自己都有一刻怀疑。那你说如果我要避雨，其实那天不是真的大雨到话即是行不到路，只不过真的蒙蒙晒雨，即是的 很微的，那你基本上你就这样行都不会说湿得很紧要。那我有一刻，其实第一刻想的会不会有人避雨，即是落雨在那里避住的。但是我又想如果去避雨的话都没你走得那么入的。 为什么要走那么入来避呢？ 走得很入去。咁入到去咁我就跟住之后我就即刻起咗度想一想，跟住我就唔信，咁我就拧住面，我就望返入去。跟住我就 Nothing! Nothing! 恭喜晒。 Anyone here? No, 冇人喺度。 恭喜晒。 恭喜晒。 你又见到嘢啦。 係啦，跟住就哇、wow， 跟住我就 在同一嘅时间嘅时间呢我就同我嘅啊我搵我其实我之后有 WhatsApp 喺 Facebook inbox 啊引起嗰陣时我已经出咗我已经落緊即係走咗。 其实就係当下嗰陣时。 係啦，我其实返转我已经返緊转头嘅时候我先同你讲嘅。咁我跟住一路行啊，跟住行下咁啊，行沿路行嘅时候咧，其实你啱噶，其实猫空嗰条路系特别多弯位嘅。咁我就啱啱喺一个转角弯嘅弯位嘅时候咧，其实佢哋侧边咧有啲平，佢哋侧边有平地嘅。其实即系我例如我向住天恩宫方向行，左手边咧其实右边系山啦。咁其实左手边有啲平，有啲佢哋应该系自己依山起有啲平地可以落去，落翻去。咁其实佢哋有啲可能有啲商铺系。飲茶的地方，即係俾你去，即係俾你有個景有地方俾你坐到。 總之就是一個中途站，俾你歇一歇咁。係 啦，咁但係亦都有啲農民喺度會即係種緊茶。 因為嗰度係茶園嚟嘅，好多地方都係茶園嚟嘅。 係啦，咁所以你要見到好多農有啲農地喺度種緊茶葉噶嘛咁樣。咁咧其實佢同埋佢啲佢一路行嘅時候，佢啲樓梯你知嗰啲始終都係人，我哋即係唔係用。即係好高科技咁起，我估係啲即係自己搭嘅， 啲民居自己為方便搭成嘅一啲可能好普通嘅樓梯。 係啦，咁你見到咧， 或者係唔安全嘅， 唔安全嘅。你見到左右係好多雜草啊咁樣。 係 OK。 咁我一路行緊去天恩宮嘅時候咧，咁都冇嘢嘅，係啦。即係我好 sure 嗰位係冇人嘅，亦都好 sure 嗰位應該落唔到去嘅，因為嗰條樓梯係爛咗嘅。 嗯， 系啦，即系嗰个位 断咗嘅直头， 系啦，即系中间系有佢系，我系见到佢系凹咗落去嘅。 O K， 即系冇咗啦，直头连梯级都见唔到。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系 sure 嗰位系冇人， 唔行得。 系啦，即系我去嘅时候，去即系入紧去嘅时候，咁呢个系回程再讲啦，突然间入到去啊，去到天恩宫，咁去到天恩宫咧， 唔知点解，我突然间打咗个冷震，好似咁啦。去到嘅时候，转咗弯之后，我突然间打咗个冷震。咁去到嘅时候咧，其实就 即系话你未入，仲未入去天恩宫嘅，其实就喺外面嘅啫。 我仲喺外边， 就系、是、一个转弯就已经系哇鬼整路 啊！鬼整路嘅，咁即系突然间打个冷震咁样啦。咁啊，去到天恩宫 系咪急尿咋？ 我应该唔系，我 feel 到我感受到系咩叫打尿 啦， 唔系打尿阵啊，又唔系冻啦，我又即系其实我本身 唔系嗰种嘅，系啦，即系背脊嗰啲 寒气 突然间插埋嚟啦吓。 咁跟住去到天恩宫嘅时候咧，去到嘅时候，咁我就即系作为一个游客咁样影相就影佢。跟住我唔影又自可，一影嘅时候啲点解咁多阿弥呢陀佛啦，即系见到沿路好多南无阿弥陀佛啦，跟住又见到天恩宫冇人嘅，其实即系去到嘅时候，我估佢又熄晒灯啦咁样，咁我估亦都冇好即系零碎一两个游客喺度咁样，但其实佢又唔系企即系喺隔篱买紧嘢啦咁样，咁我行咗去天恩宫嘅时候咧，我就天恩宫对出咧，其实系一条车路啦，车路下边其实系山崖啦，崖边嚟嘅啦，其实已经系即系山边嚟，咁咧我就硬系成日认住。我影緊相背住，我望住天恩宮背住嘅山邊嘅時候，我成日認住我後面有人行過， 係 應該係兩三個人。因為我著住件風褸，我孭住個背囊， 係 我係好有感覺，有一兩次嘅時間，我係覺得有三四個人行喺我身邊行過嘅，喺我後邊。 但係冇人嘅， 冇人係因為其實 遊客好少啦，真係 係啊，同埋因為如果再褪後咧，其實基本上跌落山嘅啦。 O K， 系啦，即系我影， 即系话其实你影嘅位置基本上就已经系马路同埋呢个天恩宫之间嗰啲叫做逢甲位啦，叫做吓，即系直头系根本系连人都企唔到嘅啫。 冇，一期我企咗喺度。 但系咁有乜理由会有人喺度发嚟发去咧？喺你后面 系啦，咁我有谂过系嘛，会唔会大风咧？咁但系冇理由， 更加唔合理啊！ 因为佢嗰个风， 人行过嗰阵风同埋你。风一阵阵吹嚟，个风嗰个速率都唔同啦。 系啊，咁同埋系嗰阵风吹，即系如果我形容系风吹嘅话咧，咁嗰阵风应该好大，因为你要大风到连我个背囊 都要喐噶嘛， 喐得到喎， 系啊， 感受到个背囊，其实我背囊都已经唔大，唔系细噶啦咁样，咁你要喐到我个背囊都好夸张，咁我就定咗两即。第一次撞嘅时候，我以为我嗨到树枝咁啊，系嗨到啲嘢，我咁啊望啦，冇后边冇嘢喎，咁样咁啊继续企喺度影，咁我定眼其实喺度望紧天恩宫个外貌咁样，跟住系好快两三下系个背囊系直情系 喐埋嘅， 喐嘅系嘅，我系成个人， 即系你完全感觉到嗰阵行路有风嗰种感觉啦，直头 系啊，系直情好似咧系 有几快啊？你觉得？ 整个人好快撮一声喺我后面行过，跟住系撞到我个背囊，跟住系咁样， 明白？ 俾人晃一晃。 我假设啦吓，就好似一个小朋友唔小心撞埋你度咁。 系啦， 嗯， 跟住就好似晃一晃咁个背囊。 系啦，系啦，系。 跟住我真系我嗰下嘅寒气咧，其实唔系嚟自于个天气，我都唔知嚟自喺边度。 系 突然间嗰下系个心好寒嘅，咁我突然间好即系突然间佢震一震。 系 咁，我又望唔到，最即系你 按理应该系会望到嘢噶。 系啊，我望唔到佢，又见唔到，咁又唔系人嚟嘅。 系 即系我嗰下已经当下已经谂到知道唔系。 即系话其实你对当时对住天恩宫。影相系影紧入面， 未影入边嘅，我系 仲喺外面影。 我系影紧佢个成座嘢嘅外观啫。 哦，个 building 外观 系啦，我净影紧个 building 外观，我未行， 都未行到入去。 系啦，未去影嗰啲顶，嗰啲顶啊， 系咯系咯，即系未去到内笼啦，就纯粹喺个外观度影咗张相， 影咗张相。 系 咁，跟住我影，咁我就好快咁样就即系感觉到系有嘢。 既然是这样了，那跟住下来即是 你就会慢慢走进去的了。 是 啊。但是在这个外面已经遇到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望去后面就全部都是山崖位啊，人啊应该不到啊。你觉得这些是什么来的？即是这些 是在这个宫里面有所求的 grab 啊，定因为纯粹是路过过客，你觉得？ 因为其实那日的天气真的很鬼配合到这个气氛。 都话我头先唱嗰首歌咁咯， 即系好鬼配合到成个气氛。咁我唔知道究竟 佢系咪喺度嘅过客，或是系即系？即係對住喺天恩宮有所求嘅鬼啦，咁樣我真 係 唔知道。 因為我感覺上就係、是、嗱，因為呢啲地方你知好敏感噶啦，係 啊， 即係嗰啲嘢睄眼尾睄下就知道你有冇背景噶啦，即係所謂可會唔會因為有啲咁，我懷疑會唔會因為有啲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哋係 feel 到嘅， 係 而 feel 到底下佢哋特登嚟試探你咧。 嗱，因為其實我。跟住即系都差唔多尾声，咁、但系我留翻下一集啲我衰事事都系。 我特登抌波钟嘅就系，我想留翻少少，唔好俾佢咁快讲到入内容嗰啲嘢。 咁啊，即系留翻下一集讲，都就弃咗咗喺后边。咁咧就其实你话我唔知佢，我唔知沿路嘅时候，其实系气氛系好奇怪，因为好佢啲雾咧，其实我先讲过，其实一路行入去天恩宫嘅时候，其实佢啲雾系越行系越深同埋越大嘅。 越不理解究竟咩事 系啦，但系我有影过几张咧，系我影上山嗰啲，即系影上去山上边嗰啲环境相。但系其实上到影上去嗰啲环境相，其实你见到啲雾咧，其实唔系好厚噶咋，因为你基本上 唔觉得话深到你睇唔到前路咯。 系啊，咁、但系你系有一层，你系总会觉得有层雾。 但系嗰一种雾就似乎唔系我哋一般认知天气嘅雾水啦，似乎。 是啊，即是你望到，即其实不是说啲好即啊好大雾嗰啲嘅环境嚟嘅。咁所以其实所以呢个係好奇怪咁样。咁啊跟住之后究竟发生緊啲咩啦，我仍希睇緊睇緊嗰张相。 係啦，咁啊留返，我哋就留返少少嘢下，留返下集讲。 叮叮啦，係啊，留返下一集话返俾你听，我去到天恩宫门前已经咁嘅。在去行到再入啲嘅时候，发生啲咩事咧？ 究竟会发生咩事咧？咁啊，下一集同大家讲下啦。 好，咁啊，呢集嚟到呢度啦。 啊，多谢收听。 好啦，咁我哋 下次继续惊吓，拜拜。